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印度全国常委会宣告成立，成立是6月7号在新德里举行，仪式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。成立是由印度各政党团体人士参加。讲话人说，2017年是伟大的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，伟大的金正日阁下诞辰75周年和敬爱的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党和国家最高领导5周年的十亿生缘的一年，将举办各种活动为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增添庆祝气氛。